将朝气抗尘，大振精神，要放下烦忧，要大家合作。将朝气抗沉，大振精神，要放下烦忧，要大家合作。快乐人们应该要快乐，为了是春天已降临，成人也快乐，没有烦恼，大众齐共作。 一首快乐步进行曲呢，咁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赏你。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㗎啦。咁日子呢就嚟到2021年嘅5月1号5月份嘅第一日啦。五日是劳动节假期，虽然礼拜六啊，大家都觉得假期安排礼拜六好似麻麻地咁，但其实就真系有啲打工仔咧，礼拜六系要翻工嘅。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啊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啦。咁而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20噶啦。提提你，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咁啊继续咧为你带嚟咧好多粤语流行曲啊！讲起粤语流行曲，点可能冇佢呢？咪就系工厂妹咯！哇，呢个工厂妹好多粉丝啊，所以我哋一齐要讲万岁啊！ 超神父朝气，离不工厂少女，哦，高歌起舞，尽欢快乐儿。 大 众 欢笑，神父朝气，离不工厂少女，哦，高歌起舞，尽欢快乐儿。 好 我哋有吕红嘅歌声啊，《人隔万重山》啊嘛。虽然你话以前系真系好容易嘅，即系觉得咧，即系唔系隔篱屋就已经好远噶啦嘛，系嘛？以前冇咁发达，而家咧，即系就算喺地球嘅另一边都好啦，揿个掣啊，咁可能就已经透过电脑啦，透过手机可以见到对方。科技嘅进步真系好好啊！咁但系咧，科技嘅进步亦都带嚟咗好多一连串嘅问题，所以咧，希望大家都系善用呢个科技啦，而唔系即系利用呢个科技。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天气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明日咧，天气系炎热嘅，稍后咧有几阵骤雨，星期一咧仍有几阵骤雨嘅。呢、这个骤雨希望系真系好骤下就得啦，唔好即系不停咁落。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嘅。咁啊，今朝早咧带嚟有好多呢一个嘅粤语流行曲。讲起粤语流行曲咧，有一首咧，我相信即系未必系即系哥哥姐姐话，即系哥哥姐姐一定识咧，应该话跟住落嚟呢首歌，但系可能后生啲嘅都会识啊。咪就系讲紧纷飞燕咯。太多人翻唱过，不过今日拣嚟咧有呢对好拍档，陈浩德、方依琪，我哋一齐唱啦，《纷飞燕》。 日复眷恋。 我哋播放嘅咧就有薛家燕同埋陈绮仲合唱嘅呢一首嘅《四季恋歌》。好啦，咁啊，继续咧又为你带嚟一啲嘅经典嘅粤语流行曲。跟住我哋又系唔系嘅啫？ 阿宝阿宝，你真系靓嘅啫。 吓，系唔系嘅啫？ 你条腰得真妙嘅，齐恭喜！款摆若条蛇， 你大话怕呃我想乜嘢？卖下相思嚟讨借咧 ？I don't know， 你做乜大嘢啵？ 你艳丽似天仙，应份做世姐。 吓，系唔系嘅啫？ 实堪许配呢个白面少爷。 吓，系唔系嘅啫？ 今晚约定诶，无谓迟谢。心请你去少爷， 咁去边啫？ 都话去少爷 咯。你有车咩？ 我买架新奔驰，系正斗车。共事新阿爷咧， 真开心，你系啊得噶嘅。 OK，Let's go。咦？边个驶咗我架奔驰去啊？ 哦，乜你唔见咗架车咩？ 系咧，啊我明明泊喺呢度噶。唔通又俾人拖车？ 哦，咁 van 驶唔见咗啫，可以坐 taxi 去啊！ 啊，系啊，坐 taxi 啊 ，OK，taxi。咩嚟到呢间太白楼？难舍金香真少有，装饰真靓楼啊！你睇嘉宾得最上流。就嚟啊！啊，大玲，饮杯。你与我订婚，一千样有，人哋想嫁我都为你一头。 你实在点会咁不知丑？卖错相思，向人哋猛挑友，我不应该向你卖生牛。 我送你别墅啊，一间，等第日接收。 系唔系嘅啫？ 仲去日本、欧美啊，蜜月旅游。 吓，系唔系嘅啫？ 我包你快乐啊，如做皇后，心心相印过春秋。 你教把口，不靠双手，你有乜收啫？ 你不必有，我有遭受，爱会都有。 好啦，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郑君绵加上郑国宝合唱嘅，系唔系嘅啫？听到首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啊！呢、这个时候我哋有悲秋风，不过拣嚟嘅唔系好德歌嘅歌声啊，拣嚟系心心啊，我哋一齐唱啦！ 心境听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6个指明地方的人士以及外籍家庭佣工接受强制检测，并且继续赋权医生强制怀疑确诊者接受检测。当局说，鉴于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传染性较高，相关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曾经到过地方，受检人士要做三次检测，因此部分地方被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纳入公告。另外，有11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因为感染症状同新型肺炎相似，所以这些学校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明两日会在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维园兴发街入口、荔枝角公园入口和荃湾公园入口设立流动采样站，为外佣提供免费检测。而考虑到近日有多个地方被纳入公告，4月29号公告的检测期限会延长至到明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不会视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是帮美国的忙，目前亦都不清楚北京是否会全面履行减排的承诺。沙利文在一个安全论坛网上研讨会说，美国不是拿气候变化问题上面的合作和中国交易。华府认为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是全球每个重要国家的责任，而中国是否愿意全面合作仍然有很多讨论。沙利文又说，总统拜登3月同日本、澳洲和印度的领导人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是拜登上任100日的主要成就之一。对话结果是创造更好的环境氛围，以有效方式管控中国的行为、行动和野心。在台湾，蔡英文总统回应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形容台湾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他说，虽然大陆对台湾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是台湾绝对有能力管控各种可能的风险，建立安全屏障。蔡英文在社交网站发文，说报道凸显大陆的军事扩张对台海和邻近地区的威胁，希望北京能够了解解放军的相关作为完全背离所谓和平崛起的政治宣示。他强调，面对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只要台湾人民团结、谨慎判断局势、坚守民主自由价值，一定可以克服挑战，期待关心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阿富汗东部洛加尔省发生汽车炸弹爆炸，最少30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洛加尔省首府，爆炸在一名省议会前主席的寓所附近发生，死伤者包括高中生，亦都有亲政府民兵。今年是美国911袭击20周年，

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 电视圈咧屹立不倒嘅呢个位阿姐汪明荃有呢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远是像远山雾迷梦，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梦，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 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梦，千里雾飘送。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曾经有人问过我咧，话你系咪都好中意关正杰啊？确实佢唱歌真系好好听。同埋有一种呢，我唔识形容嗰种感觉，系觉得呢硬系听佢嘅歌呢，我唔听歌词，我淨系听佢嘅歌声加旋律呢，我就有一种戚下戚下嘅感觉啦。听歌词呢会因为歌词嘅带动令到你好多嘅幻想嘅空间，或者有啲回忆咁样啦。但系呢旋律或者系啲歌声呢，系如果能够打动你嘅心呢，那个感觉系更加震撼嘅。 关正杰就有这个的功能啦，咁嘅功能咧，应该咁讲，即系佢本身佢嘅歌声咧，佢嘅声音咧，真系觉得系好舒服，好舒服嘅。不过可惜啦，而家即系佢冇再再演出啦。咁当然啦，当年佢留下好多好多即系经典嘅歌曲，其中有呢一首《残梦》啊。咁其实都有好多首佢经典歌，不如慢慢揾日咧，再播俾大家听。继续呢位朋友咧，哇，都好耐冇见啊！我哋只有期待佢嘅再出现，咪就系佢嗰首歌咯。我只有期待我哋有红豆姐姐爆脆味。 期待，期待又期待，但我心仿佛爱在世外。无尽爱心尽情苦，付出始终是悲哀。难道你心有无奈？是否不相信未来？难道你知我难受？你心底却未存热爱，若你真有送给我吧，绝不放，留得太耐，怎么表示，怎么决定，真想得到我要趁现在来。情还在，或者分手也是意外。无奈，我只有期待，我一生也为情为爱。 闯闯，默默追，默默赶，默默地去干，和谁说，和谁说，那满铺凄伤，豪情浪，豪怀壮，哪怕对刀枪，对刀枪，唯凭良心，青葱比日月光，唯凭良知，此身不畏艳光。泥泞中，清溪水悠悠淌，俯仰亦能无愧男子汉。 李隆基的《男子汉》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相信系好多哥哥姐姐好中意嘅一首歌啊！记得我主持《香港暖流》嘅年代咧，真系好多人咧点唱呢一首歌，即系几乎咧一个礼拜起码播出三次。不过真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嚟嘅。叶倩文，祝福。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 Come make me 我都希望今日有清风，因为今日天气预测话俾大家听，今日系热嘅，风咧要到听日先有。咁啊，天气预测讲下先，大致天晴啦，日间天气系炎热啊，最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2度啊，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明日天气系炎热，稍后咧就系有几阵骤雨嘅。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90%啊，原来今日有几阵微风，咁都可以一边吹住微风一边唱祝福啊，咁啊，多多保重啊！天气炎热都好怕会因为炎热引起唔舒服啊！ 愁看残红面貌。拥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陈百强今宵多珍重，我个钟咧好快到上昼6点啦，我哋会有一节新闻啦，翻嚟之后咧继续咧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当然继续有钱陪陪陪伴你啦。一阵间咧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出现，今日会同大家讲下肚屙嘅。 继辉瑞 BeyondTech、阿斯利康、强生以及印度血清研究所之后，第五款获准紧急使用嘅疫苗。世卫发表声明，指专家组确认莫德纳疫苗的有效率是94.1%，

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由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嚟到2021年嘅5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劳动节假期嘅，咁啊农历咧就系3月20噶啦，咁嚟到呢一个时分呢，大家就知道一阵间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星期六呢就有我哋嘅老友记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肚屙嘅问题嘅。肚屙呢真係时不时呢都会发生喺你或者係我嘅身上啊。咁究竟即係肚屙对一个人嚟讲係有几大影响呢，同埋係咪可以屙完就算呢，同埋会唔会有啲咩严重嘅疾病会引起呢，想了解多啲呢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要继续留意呢当然呢就係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呢提醒我哋今日嘅天气呢係炎热嘅。咁喺炎热嘅天气戴住个口罩真係有啲辛苦嘅，真係老老实实。咁已经系焗㗎啦嘛，系咪，咁再加上如果热嘅话呢，唞气都好似有啲唇咁。咁尽量就早少少出动啦，系咪，即系冇咁多人嘅时候啦。我记得呢排咪好多人行山嘅。我上两个月到啦，个零月啦，同屋企人同埋朋友去行山啦。选择几点去呢，就是4:00出发，5:00-6:00就去到目的地啦，然之后就开始行。我哋行到好似10:00咁就行晒啦，成个过程啱啱啲人潮先至开始嚟，咁我哋就走啦。咁其实系几好嘅，同埋朝头早嘅天空气咧系清新啲嘅，咁份内就舒服啦。咁所以如果要真系去户外嘅朋友咧，哥哥姐姐又唔怕早起噶嘛，系咪？其实佩佩都唔怕早起，我觉得早起系好好，因为咧。就有句说话叫早起的鸟儿有虫食嘛，不单止有虫食，仲好多时候呢空气都清新啲。听首歌返嚟，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 Lam 哥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似是阳光风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一日之计在于晨， 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呢，就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就系、是、嚟自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今日咧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是、咧有时咧坐喺个厕所度咧，起身，跟住又要坐翻低，跟住到咁上下咧，起身又要坐翻低，就系、是、讲下肚屙呢个问题啊。嗱，我相信咧好多人都经历过肚屙嘅，咁但系咧。肚屙系咪系屙清晒里边？其实是一件好事定系一件坏事嚟嘅咧？ 咁谂就首先要知道个病源系咩啦。咁如果从个医生个角度，好多时讲咧，就系、是、医生有时话你屙清就好噶啦。 嗯， 吓、啊、你咩情况咧？其实就系话，如果知道呢个咧系同所谓食物中毒啊， 嗯、 或者食咗一啲唔干净嘅嘢咧而吐泻，咁好明显地咧，就譬如话嗰、那个。朋友嚟到见医生，你咪听啊！我咪屙，咁、哦、你问翻佢，我、哦、你出过街食嘢啊，或者曾经啲隔夜嘢啊，咁咧就知道个病源多数系病从口入。 系， 即系病从口入嘅时候，当然佢就喺个即系肠道面作怪啦。咁佢就话啊，佢屙，咁你就叫佢唔屙咧，即系话系止屙，止屙仲衰喎，因为嗰啲。 菌就流晒喺里边啊嘛， 佢就毒素喺度，咁佢唔屙咪喺个肠道里边去留一个长啲一啲嘅时间咧，咁仲可能有个机会咧，就系即系入血啊，咁仲危险喎。咁即系喺呢个情况底下咧，其实即系佢即系屙清之后咧、 嗯， 理论上系好翻嘅， 系 吓。咁、啊、不过当然咧，我要睇唔同嘅年龄啦，譬如佩佩咁年轻咁咧。咁你冇問題啊！ 即係快啲好翻嘅。 你屙清佢冇問題，你嗰個所謂身體嗰、那個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啊，你飲水啊，你嘅即係所謂即係我個 reserve 好啲啊。 嗯。 嚇、啊，即係你有能力去調適翻，即係你可能屙八次水射，你都唔緊要嘅，唔會缺水嘅。 嗯。 咁、 嗯、 但係調翻轉喎，一個85歲嘅婆婆， 嗯， 佢真係食咗啲係而家就係食5月粽係咪？ 係。 食粽咧最罩忌咩啊？整咗好耐啦，摆到摆咗，哎就 摆咗雪柜摆好耐， 摆咗2个礼拜，跟住咧就去烚熟佢。但个问题有时咧就烚得唔系好熟， 嗯， 即系话中间嗰度咧就系未，即系中间可能有肉啊，有绿豆啊，咁、 嗯嗯嗯、 就最容易出事咯。系，咁所以食物中毒，譬如一个80多岁嘅婆婆食咗之后肚屙，佢真系屙水嘅， 系 屙水之。即是说他可能脱水 了。 嗯。那你老人家呢脱水。那你是不是止屙呢但不是、哦嗯、因为真的要屙清的、 哦。是。 那但是有两难。那 他屙清好定不屙清好呢叫他止屙好定不止屙好呢这些很两难的、哦。 是啦就是这样啦。如果年纪大呢即是屙他有个原因。 是。 那你真的要去看医生就可能怎样补充他的水分。 嗯。 更严重者呢就可能呢就说我哋都可能要吊翻啲鹽水啊， 係， 即係一邊入一邊出，即係口未必吸收到，因為咧，即係一個即係腸道受感染嘅時候咧，我哋未必可能去吸收水分好好嘅， 係， 甚至飲水會嘔都唔定， 嗯， 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即係無論小朋友，即係話我哋好似 B B 仔嗰啲啦，即係1歲啊2歲之內嗰啲咧。嗯佢又係自己吸收唔到咁多嘅喎， 嗯， 位老人家好老啊，80歲以上，佢有身體有其他毛病，佢真係可能要喺醫院度吊翻啲鹽水、 葡萄糖水等等， 補充翻個水分或者個營養去補充翻，咁、嗯、咧就可以安全啲啦。 但我又有嘢想問，就係好多時候咧，肚屙咧就話係飲水可能咧都唔夠，即係叫 cover 得快啦。咁有啲朋友就話要飲一啲能量嘅飲品咧，就令到佢可以快啲補水，咁係咪？正確嘅咧， 其實中國人嘅智慧係好嘅。 嗯， 佢所謂果皮粥水。 嗯， 果皮粥水咧就係、是、有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啊，又唔係太濃啊，有水分咧、嗯，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啦。即係等於我哋飲一啲叫話有電解質嘅水分。咁誒煲粥水咧，其實有某程度上有呢樣嘅作用啦。 係 好多時咧，我哋啲長者嘅智慧咧，上一代智慧咧，肚屙啊。 煲粥啦，粥水啦，稀啲啦，落果皮啦，落少少盐啦，咁咪嗰啲咪就系话你补充身体里边，你屙嘅时候都屙咗啲。啲鹽分去嘛，咁嚟補充一下啦。 但咁，我有聽講過咧，話食呢一個白粥咧會輕瀉嘅喎，已經瀉緊，仲輕瀉，咁咪好自打嘴巴咯。 一般嚟講都唔係話粥會令到瀉嘅，其實就係話我哋頭先提啦，其實有啲人咧，當嗰個腸咧係發炎緊，其實咧佢就唔接受有嘢喺度。 啊， 咁所以咧就系、是、啊，咁佢发炎严重咧，你食几多我几多？ 系，咁食少啲，最好唔食啦，系咪咁讲啊？ 咁咪所以真系食唔到咧， 系， 咁咪真系要即系吊盐水啦，吓、啊，即系补充翻个水分，但水分就最重要啦，即系对肚屙嘅人咧，水分就最重要。我哋即系补充翻水分之后，门系用饮用嘅，饮用唔得咧就是、吊盐水啦。 嗯， 跟住当然最紧要睇个。病因啦、啊，肚屙都唔同病因噶嘛，最常嘅病因梗系就系夏天 食错嘢啦， 食物中毒啊，好多人而家呢个即系疫情底下，啲人都要食嘢，都要食嗰啲生蚝啊，咁啊可能买即系买喺屋企食喎， 系咁你中间有一个过程噶嘛，系 系啦，咁你买屋企食，你又可能佢又要運送啊！你唔出街運送嚟，咁嗰啲都可能係一啲嘅污染嘅源頭咧。咁、你即係呢啲咧，我特別小心，就係話喺嗰個即係食物裏邊嘅問題咯。 嗱，我又有嘢想問啦，就係嗱，頭先講咧就即係屙清佢啦。頭先又話即係如果咧飲多啲水分或者粥水咧，就希望可以減低個腸道嘅負荷啦。喂，我好肚饿、啊，梁医生，咁我真系食好定唔食？我有冇即系可能食下面包系咪好啲？或者食下净系食白饭得唔得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嘢可以充实啲，我令到我真系冇咁肚饿咧？ 通常咧流质会好啲嘅，即系真系急性嘅即系肠胃发炎咧，流质咧系容易吸收，咁即系流质嚟讲咧，即系当然当一个人冇病啦，吓，即系话佢冇糖尿病啊，冇其他即系肾脏毛病咧。咁就有少少糖分嘅一啲嘅物質嚇、啊，補充翻咧都會係一個比較容易嘅，因為你食一啲頭先講固體食物咧，佢消化過程係比較需要長啲。但係因為你如果係流質嘅咧，其實有一啲糖分啊，有啲鹽分嘅一啲嘅流質嘅食物出都係最緊要咧，就唔好飲奶啊嚇。講翻呢樣嘢，流質咧就唔好飲奶，因為咧即係我哋當嗰條腸係即係所謂發炎緊咧。我哋啲酵素會少啲嘅，咁奶咧就要我哋所謂奶蛋白酵素，咁奶白酵素咧就會少咗咧，你飲奶仲衰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需要注意啫。流質冇問題，流質咧就係、是、清湯， 係 葡萄糖分有嘅一啲嘅物質，有啲鹽分啊，咁呢啲咧就 電解水等等啦， 啊，同埋可以提升翻我哋個能量，咁呢個就最重要嘅。 嗱，咁嗱，如果屙到几日先叫做有危险呢？即系你话系咁屙清佢啊嘛，会唔会屙到咧条肠好敏感，会不停咁屙到收唔到掣噶？ 嗱，其实咧，我谂呢样嘢即系大家咁谂咧，其实如果系急性嘅肠胃发炎咧，一般嚟讲咧，佢个维持嘅时间，即系吐泻时间咧，通常咧24小时之内噶啦。即系你如果发觉。二十四小時內，即係話啊，通常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就瀉都好緊要啦，係嘛？即係可能你半鐘頭要屙一次，即係屙四次。但係咧跟住咧理論上慢慢會個 減少個幅度啦， 減少啦。佢或者個時間咧耐啲嚇，跟住可能隔幾個鐘食完嘢又屙多次 啦， 嚇咁你就會疏咗。咁你知道疏咗咧 就好轉啦。 冇問題，好緊嘅啦。咁但係呢啲疏咗咧，佢可能都有一兩日咧，都未係好正常嘅大便。咁呢個都係安心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即係你連續都係每個鐘頭屙兩次，四個鐘頭屙三次，咁你 我呢啲食四藥嘅咯。 係咁嗰個就好大件事嘅咯。嗰個咧就24小時之內咧，你就要去睇醫生嘅啦。因為可能係個食物中毒。或者係 其他問題 啦，我哋細菌感染啊，即係佢食物中毒咧，好多時咧就係佢裏邊有個毒素，你食咗之後咧即刻放屙曬出嚟。咁但係咧細菌感染就唔同啦， 匿埋嘅， 佢喺度一路滋生嘅，佢喺個腸度一路滋生，一路會繼續會搞你條腸啦。即係佢係個細菌喺度，食物中毒咧就好多條毒素啊。你聽過咧就話。 我啲炒飯啦，即係我哋以前我哋係讀醫學嘅，最常講即係我哋即係 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 嗯，因為炒飯要用隔夜飯， 係唔係炒完飯擺喺度擺好耐，咁佢即係啲剩咗喺度咧，咁佢即係嗰啲以前咧聽喺外國咧就係、去唐餐館咧。一兜大飯喺度嘛，佢等佢撻出嚟，咁可能會擺耐時間咧，有啲烏蠅去到啊，咁咪即係有啲毒素喺度，啲毒素喺度即係滋生之後咧，你食嗰啲毒素，咁跟住咧佢就會屙，咁呢條屙清就冇嘢。但如果有菌一啲啦，即係話嗰啲食物有菌，咁咧就唔同嘅菌啦、啊、我哋最常聽到嘅鱷魚病毒啦、啊 嗯 啊、即係所謂鱷鬱克病毒啊，以前叫做。咁、我亦都有啲細菌嘅咁咧，三門氏菌啦、啊，三門氏菌。 雞蛋就最多啦。 雞蛋啦、啊，啲、魚啊，嗰啲咧就會三門氏菌比較多。三門氏菌咧，你就會持續三四日嘅喎。咁、你菌你唔殺咗菌咧，又會繼續嚟嚇。咁、呢啲咧，我哋都係嗰即係你嗰啲係24小時冇改善嘅跡象咧。就真係急急要睇醫生嘅。 我又想問一下啦，講起菌咧，啲人成日都話要保護腸道健康咧，就要食益生菌，係咪我一肚屙就食啲益生菌落去就可以菌打菌咧？ 嗱，咁呢個都係有一定程度嘅理論嘅。咁、現時咧，其實醫療藥用嘅益生菌係用多咗好多嘅，嚇，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都可能會啊，知道佢一啲嘅。急性的吐瀉咧，益生菌咧都係真係有啲幫助嘅，就因為建立翻，因為急性的吐瀉裏邊咧，我哋嗰啲好嘅菌咧唔見咗啊，所以啲生菌咧就擺翻一啲正常會喺度菌喺度咧，就是、排斥咗一啲嘅唔好嘅菌。咁、多人我哋另外咧就係話，我哋有時有啲人食抗生素，可能尿道炎食抗生素，食完抗生素咩？食抗生素會肚屙。 係啊係啊係啊係，我度唔係都控制唔到咁樣噶嘛。 抗生素又會個副作用係會殺埋嗰啲好菌。 哦， 殺埋好菌咧， 即係菌都殺啦。 嗰條腸咧好似唔係好夠力咧，咁咧就會又屙啦，咁你就會有其他菌嚟，咁咧。好多時現時咧，都好多醫生咧知道一啲病人去食咗抗生素會肚屙嘅機會大咧， 同時就開埋益生菌。哦，明白。咁其實屙到咩程度咧，係需要注意咧，即係可能即係已經醫生配藥啦，咁佢都繼續屙啦。咁有冇啲屙嘅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免得因為有大病我冇留意到咧？ 咁你屙咧就通常咧，我哋講緊你即係屙兩日都唔止咧，就一定要諗下咩原因。咁你就話你個。即系大便入边有冇血啦、有冇散啦、即系你肠胃发炎咧，嗰条肠吸收唔到水啊、或者甚至乎吸咗水出嚟，咁咪水质啊，正常嘅大便烂咗啲咧，咁、通常都冇问题。但系见到有血啊有散咧，你谂下呢个可能唔系咁简单咯、可能系大肠嘅疾病，大肠嘅炎症啊，或者我哋叫一啲所谓大肠嘅扑扑症啊，咁嗰啲咧就会有痛啊，即系佢唔屙都痛嘅，咁嗰时候就要小心咯。 系，即系呢啲可能都仲系叫细啲，会唔会即系如果屙得耐嘅话，系咪有机会会大肠癌噶？ 咁大腸癌咧就係會我哋講緊係正常嘅大便習慣改變，有一啲咧就會屙，即係成日都會吐瀉咁嚇。你一啲咧就係便秘，呢兩樣嘢就話個大便習慣咧持續地去改變。咁一兩日就唔緊要嘅，唔使咁驚嘅。 係 嚇，咁但係咧就話你好咗，你又好錫身，食嘅嘢好即係清好淡啦。咁仍然都係持續地。呢一至兩個月，都係時不時都會屙下咧，咁咧就要做啲檢查啦。 好，咁啊，當然啦，咩都係咁講啦，就係、是、病向淺中醫啦。有問題唔好自己做醫生，真係去睇個醫生啊！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唔同嘅話題咯噃，好冇？ 好啊， 拜拜， 拜拜。 好啦，咁顺走咗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之后呢，咁某个钟呢仲有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呢就到呢一个嘅上午嘅六点半啦。即係话呢今朝早嘅节目呢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㗎啦。咁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咁出面呢嘅天气今日系炎热嘅，咁所以如果哥哥姐姐要出外嘅话呢就特别要留神啦，咁因为戴住口罩好焗啦。咁但係呢亦都人多嘅地方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因应一名外佣在社区感染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政府宣布所有外籍家庭佣工在5月9号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有计划将来外佣申请签证，包括续约或者转约，必须接种疫苗。有外佣组织就质疑是歧视，有雇主团体就担心部分外佣因为感染不愿意留在香港工作，建议改为恒常检测。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有专家就认为要求外佣强制检测是有需要，不过外佣续约或者转约的时候必须要打疫苗的话，争议就会比较大了。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说，本港现时的两剂疫苗